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为人在世，须知法，安全事关你我他，共同建设咱的家。斑马线上，没斑马。那位说你净逗乐，这谁不知道啊？斑马线就是那么说那么叫，没听说斑马线上站俩斑马的。对，开个玩笑啊。这个咱们这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周末版呢更多的是给各位啊讲讲新闻故事。不过今天呢咱们长长知识，就说说这个斑马线这个事情。请到的呢是大家熟悉的、经常参与节目的、见多识广，而且啊，这可真不是夸您啊，我认为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啊。当然立心做的不好，不如吴老师。对，虚心好学的吴玲老师。 主要是我知道的太少， 我这么说不过分， 必须要好好学习， 虚心好学，这个是应该是基本的要求。哎呀，在吴老师面前立心很汗颜呐，没有做到啊。啊，这个跟吴老师得好好学习。 您谦虚了。 啊，不不不，真的真的，我说实话。 我真不敢当。 因为什么呢？吴老师这个年岁啊不小了，咱说实话。当然这个人家当年工作上班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这个做过很多的事情啊，行业啊什么之类的，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呢就是这个老年啊，依然是保持着一颗经常学习的心，特别不容易。大家不要小看说，吴老师是去那个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嗨，这事儿其实就拿那小棍比划比划，把那套词儿啊背下来，滚瓜烂熟，是吧？张嘴就来就完了嘛，我也行。这不是，这还真不是。他这个因为吴老师平常跟我交流，他就讲他这个了解一些文史知识啊，包括一些文物知识，他都得查的旁征博引。这个不是说啊，就是那词儿是固定的，那观众可不固定啊，什么观众都有。人家那你要讲解员，那我不懂的我就问你，回头把你问住了，这脸上挂不住不好看，不是吗？他对吧？他影响工作呀。 对呀，我跟您那不一样，您说了人家提意见，人家您听不见，我那可是当面就让我下不来台。 人家现在给我提意见，我也能听见。因为什么呢？他打12345啊。 那是领导跟您转达的 啊。不不不，要求您甭管打什么电话，最后落实就是我跟这听众得联系。当然我也得跟这道歉。是你看我这个是哪句没说对啊，或者怎么着之类的啊，或者有什么误会啊，这一样啊。当然您说那个也对，是吧？尤其是在博物馆，那是个充满了知识的地方。知识扎堆的地方。 去看博物馆的人都是有心的人， 就是， 所以你对着他们一定要每一句话要对自己负责，也对博物馆负责。 这个不是说啊，好，什么什么特别高深的啊，什么历史啊或者文物啊，这叫知识，生活当中一样有。就像咱们今天要说这斑马线，谁没走过斑马线啊？可能有的朋友说，嗨，我反正就基本上不走斑马线，那这就您就不太注重交通安全了啊。对，人人都得走斑马线，可是斑马线的知识咱能知道多少啊？今天呢也是特为请这个吴老师给大家说一说斑马线的知识，斑马线的故事啊。这个古今中外吧。这个带古代吗？ 带 是吧？你看看，我猜到了，一定会旁征博引，请吴老师给大家讲讲斑马线。 好， 您来。 斑马线其实有的人看得见，有人看不见。 有的人看不见不对啊。 有人说这个黑灯瞎火的时候走在大街上能看见斑马线吗？那灯一照，你低头看看路上有没有斑马线，这是你自己的安全，你必须得找的呀。 对， 过马路时候是吧，必须得看斑马线。这些斑马线刚才您说了，那斑马线不是斑马，是斑马线。 对， 像那个斑马身上的纹路一样。 对， 一条一条的， 但是呢它是白的条， 嗯， 在马路上人们叫它斑马线。那个如果是开汽车的那个司机看到这个白条的，就是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会自动的减缓速度，要停下来，让行人能够在这个斑马线上安全的过去了。 嗯， 这个斑马线这可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各地在各个国家的那个街道上，因为我去过日本呀，去过一些比较小的县，它那个就是在很小的马路上都有斑马线，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横穿马路就可以横穿马路的，行人一定要走在那个斑马线上。那个斑马线呢，还不是在红绿灯，我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般那个斑马线呢都是在红绿灯那个附近才有斑马线。 对， 可是你要到其他的国家看一下，往往是那个就是县里头，就像美国的一些什么县里头的一些什么那些小道上也有斑马线。那个日本的那个斑马线呢就更是多见了，就是500米一定要有一个斑马线，就是行人绝对是不能够，你就是说我一看哟左右没车我过吧， 对， 那不行，你这是违法的行为，一定要走在那个斑马线上。 没错，这个斑马线啊，它既是用来保护行人的，它也是来规范行人的， 对，它也是防止那个车辆那个行驶速度特别快， 对， 把那个行人就伤害行人呢， 没错， 其实也是对那个开车的人的一种保护， 对，一种互相保护和提示。 对， 这个呢咱们说这个这段时间啊，咱北京市啊大力的这个推广提倡啊，当然也是有交通法规的，说你要是这个斑马线上，如果你机动车行驶到这儿，你不礼让行人，那可不成。 嗯， 啊，这个轻则得批评教育，交警师傅在那路口站着，过来过来过来，靠边，怎么回事？这是，哎，那重的话，那就得，扣分罚款了。 对啊， 啊， 那个咱们北京人啊，我前几天特地就是您吩咐我做这个斑马线的问题的研究以后， 啊，跟您共同探讨。 我就特地啊上大马路上站了好几回了。 哎呦呵，哎呀， 我就看看咱们北京人怎么过马路 啊。 这个北京人呢就爱随大溜，凑齐了一大堆人了， 对， 甭管他红灯绿灯，也甭管他那个有警察没警察，反正一大堆人了，说一看只要有一人带头，大伙就跟着过吧。就随大溜一起走。咱们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想法，就是群体违规法不责众。 嗯，这个好像叫破窗效应。 哦， 就是一个人他这个破坏规则了。 啊，哦， 你看没人管啊，那好，那咱也来，那咱也这样。我记得我说过，甚至于把一些在北京的外国朋友都给带坏了。 哎，对，这非常的不好。 他在他们本国他绝对不敢这样，但是在北京他就敢。 对，你要不走人家说你傻。 对，但是我说啊，这个咱话分两头，一个呢这个呢当然有这个行人不文明不守规则，这个甚至于说的再那什么一点严重点，这个不太懂法的，这个没法治观念的这个因素。还有一点呢，那为什么就联想到咱们现在大力的推广这个机动车斑马线人行横道上要让行人，这个跟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毋庸讳言，就是北京的一些机动车驾驶员抢行猛拐本身的这种不文明不安全的这个行为也有关系。 嗯， 因为尤其是你像车多人多的时候，在一些路口，他这要是说让这个就是双方啊，行人自行车跟机动车抢道， 嗯， 你能感觉得出来。 嗯， 呵，这机动车要是逮着了之后，他这一辆一辆一辆一辆，好，行了，行人就根本就过不去了。 哦， 哎，如果是一大波行人，哗，大伙一块过，行了，机动车拦住了，双方抢道，这个非常的不安全，而且感觉这特别的混乱，啊，这个秩序上特别的不好。 嗯，这个这 是一种互相影响， 这是互相影响 啊。 其实啊，这个交通法规里头啊，专门给这个司机有一种标示， 嗯， 这个司机一定能够看到。 嗯， 这个标示就是关于这个斑马线的标示。 嗯， 这个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标志，是一个白色的一个方块，就是上面啊白色的一个方块，是一个矩形的，就是一个白色方块。白色方块里头有一个三角形，在那三角形里头有一个小人在斑马线上行走。这个标示就是给汽车司机看的，他就是说在前面会有斑马线出现，那司机看到这个标示以后就会意识到前面有斑马线了，我应该减速，我应该去那个让这个人先过，车一定要让人，不能够说这个车去抢在行人的前边。那他这减速标志呢，就是那个斑马线标志，就是我说的这个三角线里头有一个小人的那个走斑马线的那种标志，对吧？ 这是提示机动车驾驶员， 哎， 前方有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嗯， 哎，对对对， 这是说司机。那另一头呢，就是人了。人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那就必须过街的时候要走斑马线，就是横穿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斑马线是谁发明的。 对呀，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给先介绍介绍这个吧。 哦， 啊， 行。 嗯， 咱得先说这斑马线什么时候，就是在古罗马时期。 那么久远。 哎，对。 哦， 古罗马时期的那个庞贝城，就在一些街道上，车马和这个行人，那时候也没公汽车了，对吧？那个罗马，古罗马时候，人要不就是坐车，是吧？要不就是这个走道。这坐车的人和行人经常在这个街上有交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是人上车还是车上人？那个往往是过了一辆两辆，或者过了一个人两个人以后，这还好说。有时候呢，车多人多就造成了这个交通堵塞，交通堵塞还是小，还经常发生事故呢。那个马走这个道上和人发生了这个冲撞以后，那受伤的只能是人呢，对吧？人不可能把马给踩伤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古罗马人就想了三个办法，就说这怎么人和车能够不发生矛盾啊，能够制定一种法律法规，让大家都顺顺畅畅的过马路。他的这个古罗马人第一个办法呢，就是设立人行道。不是说这个人行道永远就是像我们今天的街上看见那个能够高出那个马路牙子上的人在上头走叫人行道。咱们以前听侯宝林先生说相声，说那个北京的那个晚上走着走着，那没拿灯，又喝了点酒，一下就掉到沟里了。您听过那相声？ 我知道，您说那是夜行记。 夜行记，那是怎么着呀？北京的那马路，北京马路边上是沟，因为北京的以前的老北京城的建筑啊，在那个马路的边上都是沟，要倒土和走水的地方，所以那个没有高出那块马路牙子来。那这个 马路牙子上面那地方啊，北京人俗称叫便道。 哎，叫便道。 哎，所以你看那侯先生那相声说，那个警察跟那路人说：“你便道走，便道走。”哎，就那意思，你上便道走去。他因为他上了马路了， 对 啊，上了机动车道了。 对，以前那机动车道和那便道没有明确的区分，就是我们北京城，罗马人呢就想着得把这俩分开了，就是人走人道，车走车道，马走马道。人走人道，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把马道，就是过车的和这个牲口走的道画出来，然后人走的道画出来。 这 是这 个可能就是马路这个词儿的原意吧？ 对呀，就是马和马走的道和人走的道分开，这就叫马路了。 就是嘛， 哎，这个 马路马路嘛。 这罗马人呢还有第二个办法，这第一个就是人道人和车要分开， 要分开。 第二个呢就是把人行道加高，原来都是一马平川呢，就即使是马路不管宽窄它是平的呀，对吧？ 就是 从罗马人开始把这马路把行人走的这块把它加高，对吧？车不能走得上头来，那么这个距离这是慢慢后来定下来的。一定有马路牙子。 说到这哈哈，还只是说这个马路和人行道它做了区分，那么这个 这斑马线那会儿有吗？ 斑马线，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了。现在不是这个马路牙子有了，这个现在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是吧？其实呢，那罗马的时候，那个已经那 也是 那时候开始 也是一种城市管理的发明创造。 对， 嗯 嗯，那咱们就说这个斑马线，斑马线呢，那时候叫那时候就有了，就是开始人和这个牲口。人和马分开道以后， 嗯， 就开始有了。但是人呢，不能老是大家都是一条道上直着走吧， 对， 还得横穿马路吧。 对对对。 那横穿马路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设定了一种叫跳石，就是跳高的跳， 嗯、 跳石，石头的石，就是在马路当间堆上石头，就是你要过马路吧，那就得在固定的路段、固定的地点踩着石头过。现在我们看那斑马线一条一条的，是吧？那时候呢，那个是用石头堆的，一堆一堆的，就是你要从马路东边到马路西边，你得踩着这个高出路面的石头堆的，你从这块石头上走到那块石头上，从那块石头上再走到下一块石头上，这个石头间的距离是车轱辘的距离，就像秦始皇定那个车轱辘的距离必须是固定的，对吧？不能够说这个车中间是三尺，那个车是两尺，所以那时候就相当于现在的铁路轨一样，就是那车一定是走在那两堆石头的中间才能顺着走。那人要横过马路呢，就得从马路牙子上跳到石头上，再从石头上一堆一堆石头这样过去的。其实是那时候的斑马线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但是呢，你还别说，它已经具备了今天斑马线的雏形。 对， 为什么是斑马线？刚才您解释了。 嗯， 它这个设置呢，它是为了什么呢？首先让方便行人在安全的情况下过这个马路，等于是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你看它这个设计者啊，他动脑子。 嗯， 哎，首先呢，他要给这个马车行进的时候啊，他让它减速。 嗯， 他等于是给它设置了路障了，但是呢。他设置路障呢，他又考虑到，那我设置路障不能，那就只方便行人过马路，这路给堵上了也不行。所以说呢，他这个石头的摆放啊，正好让你这个车轴，也就这个距离，让你这马车能够从这个中间过去。但是因为你要找这个位置，你要找准了，不然的话，这马车就这轱辘就压到这个石头上就麻烦了嘛，对吧？ 对， 所以这个驾驭车的这个车把式， 嗯， 他就得想，哎，我得对准了。他这么一想，他一想对准，他肯定减速了。 对， 你看多聪明。 就是啊，这个是自然产生的，但是呢，也真是 不，我认为他是经过考虑的，而且他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后来的斑马线，因为什么呢？斑马线你看那一条一条的， 嗯， 它就是那车轱辘。 对呀、啊。 对，哎，这学问大了， 是吧？这人也有地儿站，人不过马路的时候可以站马路边上， 对， 对吧？ 对， 车不能上马路， 没错。 刚才咱们说那前头那个，那马路和马走的道和人走的道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么人要横穿的时候，一定得先站在马路边上，然后看着有车没车，车呢是东西，比如说东西行的，它可以过去；人呢是要往南北走， 这就是。这个古代的斑马线，哎，那么这斑马线一诞生，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就有了更多的保证了。 嗯 嗯， 可是这事情都是在发展的 啊，就说 现在车也多了， 嗯， 车流滚滚， 嗯， 人们在这个街道上这个要横过的欲望更强烈了，抓抢时间呢，是吧？以前的那种跳石就是。跳来跳去的那种过马路的方法 还是不方便， 哎，没法办了。 对， 所以呢，这个古罗马的人就是在管理交通的时候，他又不断的想出了一些新的办法。 嗯， 这新的办法呢，就不仅是马车和行人要分开道路，他还划分了汽车道。 嗯， 这就是马车之后就出现了汽车了。 你等会儿，古罗马那儿没汽车，您说的是欧洲？ 就是现在欧洲啊， 欧洲 就是慢慢就发展了。 啊、 咱们不是说19世纪以后了吗？ 啊对 吧？ 对， 从那古罗马现在已经到了19世纪了。 以后，哎 哎， 而且那个过去搬石头那个呢，机动车也不行，机动车那石头它容易拖底。 哦， 哎，这底盘啊，你弄一石头跟那儿，砰一下，好磕一下，漏油了。哎，对 对 对。 现在除了这个， 欧洲的时候啊，开始 有欧洲 啊， 是吧？欧洲后来还有自行车了呢， 嗯， 还得有自行车道、啊， 就是， 所以就这个搬石头这办法不适用了，就有了斑马线了 啊。 这不就比那又简单又省事儿、 就 是， 是 吧、 就是？ 又能一目了然了。那个在路口设立这个突出石，就是放在地上的石头，原来呢也是为了保护行人过马路，但是这个马路呢现在一块拓宽了，人们不能跳来跳去的呀，很不方便。所以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由英国人在这个街道上就设计了一种横格状的人行道线，就还不是像斑马似的，它比那个斑马那个都是垂直的线条还要多的，它有了竖的线条，就横的线条和竖的线条、 嗯、 有了这种线以后也是起到斑马线的作用、 嗯、 就是让人在这儿暂停，或者说汽车在这儿减速让人们过去，这就是这个斑马线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嗯、 对吧。我们现在在北京的那个，那天我特地去二环路上看看，二环路上呢有的那个行人的， 哎呦，吴老师，您不是为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制作这节目，您就直接上二环主路了 啊？不是，那个， 哎呀，您太危险了，这个 错了错了，不是二环主路， 您真像那位人家有一相声演员，人家说相声开玩笑说啊，为什么不让我走二环？ 不是，我走那个。二环桥下、 啊、 西直门桥下就是那个交通交管局、 啊、 交管局门口 啊，车公庄， 车公庄、 啊、 我在那儿站了半天。 吴林老师为了做好这次这个关于斑马线的这个节目呢，专门是亲切的怀着这个崇敬的心情，这个造访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对 啊，您进大楼了吗？啊，没有，不让您进去是吧？开个玩笑，我这跟您开玩笑呢。我知道您就考察去了，考察去了。 我在那门口站了半天。 哎呀呀呀！ 那门口还真有斑马线。 有啊， 还是横着格、竖着格，什么的都有 啊。 还有三色的斑马线 啊，就是 那个外国的斑马线吧，只有白条的。 嗯， 到咱们这个交管局门口，看见那个咖啡色、蓝色、白色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它那叫什么叫立体的吗？还是叫什么？ 叫立体斑马线 啊！对对对，好。 那个呢当然就是司机也看得见，那个行人也看得见，而且在中间还有安全岛。 嗯， 就是因为他那个斑马线比较长，老年人和身体那个不好的人过那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一个红绿灯过不去，就得在那个安全岛上停一下、 嗯、 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对对 啊，这特别人性化。 嗯，特别好。嗯。 嗯，那个其实要说这斑马线它那个基本长度是3到5米、 嗯、 应该就是横跨人行道这个外边的道路，这个斑马线的这个宽度要在45到60厘米。但是呢这个是随着这个道路的宽窄和人的这个就是过马路人的数量来进行变化的，可以加宽。 嗯 嗯，一般的来说呢，在国外就是隔一段150米到500米就有一个斑马线。 嗯，您这是指的在 国外？ 国外包括这个欧美啊、 嗯、 什么这些、啊、 欧美日本什么的都是 啊。 在香港就是过这个斑马线是非常严格的、 嗯、这个是中国香港地区。 对，中国香港地区、 啊、对， 那是非常严格的。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那还很早很早的了。 嗯， 我就很奇怪，明明就是也没有没有那个有轨电车过，但是人们呢就一定要等到红绿灯的时候走那斑马线，过很窄很窄的马路。那时候我觉得真是，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有点，哎呀，真不觉得时间的宝贵。 嗯， 但是啊，现在想起来，那这个斑马线的管理，大家真是应该遵守这个。 嗯。其实呢，你在斑马线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耽误一点时间呢，也可能会给你赢得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反过来想，当你闯红灯的时候，不管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紧急情况等等， 嗯， 那么可能你耽误的就不仅仅是几分钟几十秒的时间，那你可能会耽误几个月，甚至于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哦， 这是从 现实你个人利益这方面考虑，咱们现在宣传交通安全，让大家看红绿灯啊，这个走人行道啊，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人家那个香港同胞人就这样，是从小他要树立的规则意识。 对 啊，这个就更重要了，这就不是简单的说啊，我抢个灯我能节约点时间，还是我等个灯那反正我不至于让车撞了，不是从这种实际的利益这角度出发，而是说你从小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从较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教育开始，你接受的就是这个规则意识。 对，这就是个素质教育。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诚信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没有这个，那你其他那些什么讲诚信啊，什么守法经营啊，这些个这就其实就都谈不上了。 对，你说的太好了 啊、 就说这过斑马线啊，其实也有学问的。 嗯， 也不光是说我们就是素质好就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 啊、说说， 其实也有学问 啊， 就是有人行横道，有这个斑马线的地方一般都是有信号灯的。 嗯， 首先呢你得先看信号灯，绿灯行，黄灯你就停住，对吧，等一下，红灯呢当然是更不能走的了。我们在北京就一定要看那个，经常有警察和辅警，要看他那手势。这个上海，我去上海和广州有那个吹哨的，就是相当于辅警吧，他一吹哨你就听这哨声，然后看看红绿灯该过赶紧过。大的路口一般呢都有行人等待区，这个地方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踩在斑马线上，你要在马路边上站着。 对，这个呢其实是咱们这儿呢一部分市民朋友做的不太够的地方，他也是我包括我啊，也包括我、 嗯、 我其实我做的也不好。就您说这个特别特别对。你在等这个你的那就是你行进那个方向绿灯的时候，这个方向现在红灯对吧，你要站在马路牙子上面等这灯，你别站在下头，站在斑马线上。你站在斑马线上其实你无形当中你挡住了那个人家正常行驶车辆的那个方向了。 对 对， 凡是右转的车，右转，右转的公共汽车，比如说像那个宽街那点有二路公共汽车，它要右转，但是呢那马路就是那个斑马线上全站的是，比如说它是从北往南走，但是呢东西那个斑马线上全站的是从中医医院出来的病人，那司机就不敢开，有时候呢右手他过不去啊，他就在那儿，有时候居然能等两个灯，那个公共汽车才能过去。 我见过 是吧， 就您说那路口我见过。 哎 啊，因为我也去过宽街医院看病啊就是 那个就我看这个二路公共汽车就太难了，对吧。其他的呢也一样，公共汽车它是比较长，那个比较稳的。如果要是小汽车，它一下往右拐，那不就撞上了吗？ 就容易发生一些这个紧急情况。这个我再简单总结一下啊。其实人和车之间，就是行人和机动车驾驶员之间，其实是应该有彼此的语言交流的。 对， 这个我们理解的语言交流就是发生事故或者是之间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就互相指着就开骂了。我说这交流不是这个啊，这都不文明了。我说那交流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去国外采访，我在圣彼得堡过了一个人行横道，我站在那人行横道马路牙子上头，我刚到那一站，我就远处就听见那个行车道那方向有轰油门的声，我就知道是一辆跑车，它那个声音很独特，然后我一看呢，果然从远处开过来一辆跑车，但这个跑车速度可不快，它明显着是压着它的速度，然后它很慢的开到了人行道边上，他就停住了，是个年轻人，就看着我，那小伙子看着我，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让我过这个人行道。那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让我过人行道？他远处他要轰油门呢？他轰油门的目的就是提醒我，第一，你要注意我有来车，第二，我虽然是来车，但是呢我会礼让，让你过人行道。这就是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之间的一种语言和交流，但这是基于文明的基础。好，感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么多有意思的知识， 希望您有机会，咱们找好了选题，请您下次再来。最后呢，咱再多说一句，请您啊，麻烦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能够直接听广播电台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得嘞。那么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您继续的听。 彼此匆匆过，就像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心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双眼，那样诚恳迎面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愿。